《圣咏集》第145篇。我的天主，君王，我要颂扬你，歌颂你的名，世世代代不止。我要每日不断赞美你，颂扬你的名，永远不止。伟大的上主，实在应受赞美。上主的伟大，高深不可推测，世世代代应宣扬你的功臣，世世代代应传述你的大能，讲述你的威严尊荣，彰明你的奇异化工，述说你惊天动地的威能，不断宣扬你的伟大无朋，广传你无穷慈爱的纪念，欢呼歌唱你的公义无限。上主慈悲为怀，宽宏大方，他常缓于发怒，仁爱无量。上主对待万有温和善良，对他的受造物仁爱慈祥。上主，愿你的一切受造物称谢你。上主，愿你的一切圣徒们赞美你，宣传你王国的光荣，讲述你的威力大能，让世人尽知你的威能，看你王国的伟大光荣。你的王国是万代的王国，你的王权存留于无穷世。上主对自己的一切诺言忠信不欺，上主对自己的一切受造甚善无比。凡跌倒的，上主必要扶持，凡被压抑的，使他们起立。众生的眼睛都仰望你，你准时赏给他们粮食。你伸出你的双手，满足了众生的需求。上主在他的一切路径上至公至义，上主在他的一切化工上圣善无比。上主接近一切呼号他的人，就是一切诚心呼号他的人。他必成全敬畏自己者的心愿，听到他们的呼号，必施以救援。凡爱慕上主的，上主必保护他们；凡作恶犯罪的，上主必消除他们。愿我的口舌称述上主的光荣，愿众生赞美他的圣名于无穷。